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五位嘿，老五玩家。 哇，仲有一个星期大日子嚟啦。 係情人节啊，下星期三。 对你嚟讲系咪大日子啊？ 都大日子嘅，一年得一次 㗎。你每次讲亲呢啲都喜谈㗎喎，点解呀？ 见到你啊，乌嘉伦。 喂， 你突然之间戳个咁嘅样出嚟望住我，又问我情人节有咩做㗎喇喎。 喂，即係情人节呢，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啊，即係当然系拍緊拖嗰啲啦。咁、就会系特别关注同埋留意嘅。甚至乎有一啲呢，即係都喺度諗緊啊，情人节到咯、哦，虽然咧话啊，即系最近天气就稍微凉啲啊，可能到下个礼拜又会暖翻噶啦，应该就 系 咁但系即系啊，即系暖亦都可能有个谱噶嘛，都会、 都系冬天啊， 系啦，即系着啲衫都系比较厚少少咁样样咧，照计就应该遮到嘅，咁但系遮到咧又好怕自己啲身体嘅啲嘅线条啊、体态咧就突显出嚟咧，咁好多时候就话啲肚腩仔啊唔觉意就浮现出嚟嘅话咧，咁原本想着靓啲啊，去出去同情人过一个好浪漫嘅晚上啊，点知见到个肚腩仔系大煞风景啊！于是者咧，其实喺即系情人节啊，早早嘅一个月到啦吓、都开始留意，就会话诶。要留意一下，嗱，佢未至于去到减肥， 系， 但系佢会留意一下。 我以为你话好似嗰啲 放肆 新娘子咧，知道听日大喜日子，今日就节食唔食啦，咁而家一个礼拜前开始准备。 新娘子又唔得噶啦，之前嗰日先至系临急抱佛脚，系冇可能嘅事。 心理好过一啲啊嘛，如果 通常咧，即系如果做得新娘嘅话咧，通常佢真系大大话话，早一年开始就已经系密谋住，我应该点样样去喺呢一年入面修身噶啦。咁、对于 Nicole 嚟讲啊，即系头先你话情人节有着落啊嘛，你有冇谂住有啲咩嘅准备功夫咧？我想问一下。 哇，准备功夫啊？ 定系你唔使咧，净系摊喺度等另一半安排好晒就算数咧？ 咁呢啲餐厅我又觉得即系交俾佢决定啦，系、啦。咁但系你话有冇嗰啲减肥，我又真系冇嘅。 系因为都已经觉得冇乜可能啦。时间都唔好充足， 一个星期唔够减， 同埋通常都系佢接受得我嘅话就包晒我全部。 咪就系咯，佢应该系中意我噶嘛，点会系中意一个瘦啲嘅我或者靓啲嘅我啫？ 咁你真系自暴自弃落去都可以、啊。呢个 唔系，呢个系接受真正嘅自己，同埋系有信心嘅表现。 好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个准备咧，即系好多女士啦，特别呢排大喜日，即系好多大时大节啊，例如一月又新年啊，元旦嚟紧又新年啦、啊，其实呢在揀飲食上面我觉得都会留意多啲嘅，即係可能揀啲清淡啲呀，又或者唔好咁多油腻炸煎炸嘅嘢囉。 不过我想问呢，你会唔会呢，即係我唔知你自己会唔会呀，同埋你身边有冇朋友都会呢，就係好介意另一半知道自己系唔系減肥。因为呢我点解问呢，我身边真係有一个女仔朋友呢，佢会即系明明系减紧肥噶啦，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你明明就系减紧肥。咁 即系平时食两碗饭，而家食一碗嘅。 系啦，咁但系你同佢讲话点啊？你减紧肥啊？佢唔系啊，想即系健康啲啫嘛，又或者系唔系啊？我只不过系唔系好饿啫嘛，咁嗰啲咧。 咁啊，於是乎咧，咁就死口都唔認啦。咁誒、好似彷彿咧，就即係好介意人哋知道佢減緊肥一般啊。咁、我估佢即係喺另一半面前都係咧，就係唔係好敢俾另一半知。我唔知點解啊，即係可能佢覺得，唉、咁啊，即係承認自己係肥咯。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啲嘢啦。 但係唔係㗎，我都會有少少呢種傾向㗎喎。因為我有時同人出街食飯咧，我唔係好中意俾人覺得我減緊肥，然後食好少，然後佢都要就住我食好少。 所以你好食啊嘛， 都 係 好食嘅。但我 高兴叫， 唔系咁你觉得即系有时约朋友出嚟食饭，咁你虽然系减紧肥啦，但系你又好似每次人哋食晒成台嘢，你先食嗰少少，咁好似好唔尊重个场合咯。 咁所以点啊？你即系你会食咯，你唔系唔理咯，你系 我会前嗰几日做啲准备功夫咯，即系跑多几转啊，又或者食完嗰一餐之后嗰几日咪节食。 哦，喂！但系你嗰一晚劲食嘅咧，我谂你之前跑几多转大美督都搞唔掂，可能嗰个量 搞错， 反弹得好犀利，反弹再反弹可能会啊！ 竟然系咁， 唔系因为嗱，真系嘅，我觉得咧，我身边呢一个朋友咧，因为佢好怕俾人知减肥啦，佢就同你有啲唔同嘅，即系咧，佢就唔会为咗唔俾人觉得佢唔系减肥咧，而事前做啲乜嘢唔系嘅，佢就情愿暗。惨咧，即系佢 嗰一日 系啦，或者系即系同人出街嘅时候咧，佢就即系做一啲嘢，感觉咧就好似唔系减紧肥，但明明就系嘅。咁例如话举例啊，即系佢唔系唔食，但系咧刻意系食得好慢。 哦，即系上次讲过嗰啲系用左手食饭啊，咁啊，突然之间嗰日。 如果你见到，如果你见到我用左手食饭，你就知发生咩事。好地地，你做乜嘢左手食饭咧？即系你，因为打从你上个礼拜开咗呢一个方法之后咧，我而家唔系好敢用左手食饭，你知唔知？ 点解咧？你惊会瘦得太快？ 我惊我饿死，我惊我饿死。唔系啊，即系失惊无神。你谂下，唔好意思啊嘛，好地地，你谂下，识你嘅朋友全部知你有。有腰嘅，你冇啦，左手揸住佢筷子夹又夹到拨嚟拨去啲嘢。 唔系，我谂到啦，你将你例如右手，你平时惯用右手噶嘛，你咪用几块胶布绑住啲关节位咯，咁咪感觉上冇咁压突咯。 咁样叫冇咁压突啊？咁样仲唔叫标奇立异啊？ 唔系，咁你突然之间用左手，咁大家都会关心下你，咦，你系咪整亲只手啊？先会转手噶嘛？咁你咪特登整埋啲胶布喺度啦，咁人哋一望就知啊，你右手整亲，需要用左手食饭咯。 系、哦，系因为打虫咧，我真系话俾你知，你上次咧就系话。先讲下先，点解系左手食饭？我谂即系好多听众朋友咧未必了解，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起，就系话我个人食嘢好快，即系咧快到个位系即系可能咧怼个饭咧，我五分钟搞掂啊，好似食快餐咁食。 仲要你系望住电脑一路做嘢一路食饭。 系啦，有时候我仲系边行边食嗰啲咁样样嘅，我系真系好悭时间嘅。咁样样 Nicole 咧佢就话：，哇，你咁样样啊唔得噶，我教你一个方法，点样可以令你食慢啲，用左手食咁样。 是啦，这个最有效同埋可以控制到你、那个。 你知唔知我即係当晚我返家我真係试咗一阵左手食饭当晚嘅晚餐。 点呢 跟住俾我老婆你正经啲得唔得 要睇住阿仔食饭已经好烦㗎啦仲要睇埋你食饭㗎嘛。 你知唔知因为啦首先我左手呢就真係唔係好运用到啦。咁你諗下我仲要係揸筷子我挑战自己㗎嘛。即係冇理由攞嘢叉嚟拮㗎係咪先。咁於是乎我挑战自己攞嘢筷子又撩啦咁样。咁出面呢夹住菜呢拨嚟拨去咁样呢又要震晒咁样夹唔到嚟自己碗嗰度。跟住好不容易呢夹到嚟自己碗嗰度呢又要諗办法点样摆落个口嗰度。连我仔坐喺隔篱睇到都 O 晒嘴咁样。 阿仔用筷子都好过你 系咪？你知唔知嗱？尤其是阿仔佢可能见阿仔唔识用筷子，不过就，但系阿仔佢见你玩得咁开心咧，佢又忍唔住啊，想学你啊。跟住两仔爷就喺度唔正经咁样食呢一餐饭，我老婆见到眼火爆， 跟住就闹你啦。哎呀，你咁烦噶，睇住阿仔食饭，你阿仔通常咧嗰啲小朋友食饭咧都比较理气啲噶啦嘛。 系啊， 佢只手个肌肉。冇咁灵活啊嘛，点样知阿大仔阿老公你都系咁搞法，老婆仲唔火爆，梗系嬲啦。 咁你叫我点试先啊？嗰种话嗱，因为上次讲完之后，除咗呢一个左手吃饭法之外咧， 咁仲有三管齐下嘅，仲有一个就系即系 用西柚，系啦，因为一闻到啲西柚味咧， 西柚气味攻击 系啦，你嗰啲食肉咧就即系你尽想食嘢嗰个意欲咧就会低啲。 系啦，咁同埋呢一个嘅即系灯光调暗法啦，咁啊嗱，即系我未用到另外嗰两招啫，我净系用左手食咧，都食得唔系好安乐啊呢一餐饭。 喂，但你上次话咧嚟紧呢一个星期日日都整半解西柚闻住嚟食饭， 唔系我真系。是有咁样嘅打算，但你明唔明白？你俾餐安乐茶饭我食先得唔得先？唔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真系要实行呢一个三管齐下嘅即系减肥进食法嘅话咧，我谂真系要翻嚟公司试，真系可能要翻嚟公司试啊！搵一次翻嚟， 我搵一日帮你睇住你嗰个食饭嘅进度嚟睇下，你系咪真系有进步咯？好吗？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通常啊，我哋工作嘅日子入面咧，你话要抽时间出嚟，好似阿力 call 咁样行行地跑去大美督啊，来回两三转啊，冇难度。但系对一般打工仔嚟讲，就系一件好艰难嘅任务嚟噶嘛。咁啊，会唔会其实即系取而代之有其他一啲嘅替代咧？即系嗱，举例啊， 又系啲懒人减肥法嘅 2.0 咁啊？ 喂！嗱，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咧，佢就咁样样嘅。 系 佢咧，即系其中一个减肥嘅方针就系话咧，趁住而家呢一啲节日嘅即系逼近啊。 嗯。 你话情人节又好啊，你话尤其是农历年又好啊，咁你通常呢啲时间都系办年货噶啦。 系。 喂，你又起痰喎？你使唔使？你使唔使吐个痰出嚟先啊，女友？ 突然之间，你一讲起呢啲又拣礼物啊，又大事大节，真系即刻起晒痰。 喂，咁即系佢就话既做运动，同事之间又达到购物嘅目的咧，不如就边行街边减肥。 哇，几惊！我以为你话边跑步边减肥添，喺个商场度跑。 喂。觉得如果 shopping work 唔 work 呢 ？shopping 购物行街吓，即系消费之余，再当埋做运动， 烧埋脂咁啊谂， 烧埋脂得唔得？因为嗱，从男士角度去睇咧，我觉得系得嘅。唔好话其他男人啦，以我做一个准则啊，行街对我嚟讲系一件好攰嘅事嚟， 因为荷包要出血咋。 喂，唔单止呢样嘢。 唔单止呢样嘢 ，真系唔单止呢样嘢。嗱，荷包出血咧系另一件事啊，好多时候咧荷包顺利修身， 系， 但系你嘅身体系收唔到咁解啫。咁但系真系，我觉得尤其是我唔知啊 ，Nicole， 可能你都少啲系咪去超市买嘢啊？ 我都成日噶，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要自己住宿舍噶嘛。 哦，系咩？ 系啊，咁所以我都成日要去手购啲日用品啦。咁我嗰段时间仲要减肥噶嘛。 吓， 咁我次次咧真系好似嗰啲拍政府广告咁啊，一攞个食物落嚟就反转睇一睇个食物标签咧，即系本身可能半个钟就买得掂嘅，可能我都要用上个几钟先睇得完嗰啲标签，然后拣到边一只食物比较好咯。 系，喂，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嗱，唔知你每一次去买，你买几多嘢啦？但对我嚟讲，其实行一转嗰啲嘅超级市场啊，我觉得就真系好似做咗 gym 咁嘅，我认真嘅，唔系讲笑啊。嗱，即系唔系净系讲话行嗰个时间嘅长与短。当然，通常你入得去个超市入面嘅话咧，冇半个钟头都真系出唔翻嚟嘅。点解咧？一嚟排队长啦，永世都系唔知点解嗰条队系长到咧，唔知几行咁样样，都仲未去到个俾钱个地方嘅。咁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咧，通常咧，尤其是你如果系陪你嘅太太行嘅话咧，咁你知女士好仔细嘅。咁攞起呢一罐睇完之后， 又要睇下几时到期，跟住又要睇边罐平啲。 一路行一路扫嘅时候就拿起一罐啊，慢慢睇啊，逐罐睇完之后逐罐放翻低啊，咁行到去嗰行最尾谂住，攞起呢一罐应该系要啦，点知佢放翻低之后咧，行翻转头，再从头再攞个嗰啲罐头嚟睇。咁啊，如是者咧喺嗰行入边咧，前前后后行翻大概五六七转咁样样啦，即系忠孝东路走九遍咧，我何止九遍？我觉得我行咗唔止九遍添啦。 喂，唔好话你哋啲男人冇心装载，你哋自己去睇动漫展啊，咪系咁行？你哋唔想买日用品啫、 啊？你错啦，我行动漫展系有目的嘅。 我行超市咧，有冇睇过 Walking Dead 啊？入面嗰啲丧尸啊，我就系嗰种嘅状态，你明唔明啊？ 唔系，所以你咪就系你自己冇心装载啦，你谂住老婆搞得掂啊嘛？ 唔系，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有曾经俾个意见嘅，即系拉起呢一罐，咦呢一罐都几好啊！你食咩放翻低啊你？你明唔明啊？跟住我继续好啦，咁我继续 walking back， 我继续变翻个丧尸喺度兜圈。 嗱，但系咧唔好话乜嘢，其实咧世卫曾经讲过咧，步行系最好嘅运动嚟噶，所以你老婆咧都系为咗你健康着想。 哦，用心良苦啊！ 梗系啦，知你平时连跑步都唔肯，点样掹到你出街？就系同你讲，老公，我屋企冇米啦，出去买米嚟。 喂，你呢个语气其实可以用喺其他方向啦，老公，天气冻啊，嚟啊嚟啊嚟啊，快啲一齐。想创分，即系可唔可以系咁咧？ 你老婆就系唔想咁啊嘛， 而唔系出去买米咧。其实嗰个语气咪用错咗。老公，屋企冇米啦，嚟嚟嚟，落去我哋托米啊！ 系咯，咁你要托米啦，托米有效啲 你啱头先咧，我讲嗰个只不过系前戏嚟嘅啫，真正嘅气 肉咧系点咧？ 系俾完钱之后嗰下。嗰、那个嗱，步行咧，阿世卫指引啊嘛，步行对身体有益噶嘛。 系啊， 我何止步行啊，系负重步行啊。即系嗱，我觉得咧，每一次行完超市之后咧，我感觉系翻去做翻八十年代嗰啲姑娘啊。你明唔明啊？ 喂，你老婆啊，就系想话俾你听，嗱，你再唔行啦，过多十年啦，你再肥落去就系咁噶啦。 哦，又系用心良苦， 你又误解咗你老婆啊？ 唔系，但系有时候我又系唔好明嘅，即系点解有咁多嘢可以无穷无尽咁买嘅咧？琴日去完超市， 消耗品嚟噶嘛？你知唔知啊？ 好得咁快，我明明琴日先买咗两袋， 嗱，所以 一日落去之后又捧两袋， 所以你老婆系真系为。你好想你行多啲咧， 哇！用心良苦， 啊、 我哋重复讲三次，用心良苦。 啊、所以当所有嘢讲三次嘅时候，都系真嘅。 可唔可以讲三次？我好想发达，我想中六合彩。 你试下，你会发达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即系如果要讲到咧啊，稍微修身啊，减肥，即系唔好话要即系减得好劲嗰种啦，稍微叫做警惕一下自己啊，唔好太过放肆啊。除咗喺即系饮食啊或者系运动方面咧下苦功之外，其实衣着打扮咧，都可以有啲窍门嘅。 系点咧？ 即系嗱， 着啲松身衫包住自己又唔觉啦，系咪？ 喂，唔系、啊，即系调翻转， 竟然？ 点解咧？其实呢我就因为本人啊都肥过好一段日子啦。 是阿肥伦我仲记得。 每啲旧事好重提㗎啦。咪即係真係喎、哦、你通常呢一个人呢如果你肥开咁你通常啦肥开你会点啊买衫嘅时候。 买大件啲啦。 买大件啲啦咁你着得舒服啲㗎嘛。 同埋松身望落去呢好似睇唔到你个身体线条。 咪但其实呢个自欺欺人。因为呢我件衫呢松到呢我而家行出街有时候啲人觉得我成山咁嘅， 竟然、啊， 因为咧系太过泡啊，泡到咧即系好似一间快餐店嗰只滑嘟嘟咁样样行出去，你谂下滑嘟嘟行出街，你点会唔觉得佢肥啊？就算佢件衫点松都好啊，你都知佢一只肥嘢嚟噶嘛，系咪先？ 啊，咁你讲又啱喎， 系嘛？ 系啊，你平时啲板仔 style 咧，一望都知系爱嚟遮肥肉噶啦，点知啊？点会谂住揭开件衫系钢条型嘅？吴嘉伦啊， 就系钢条型，我话你知，我而家我唔。除啫嘛，我一除咗吓死你啊！真系 一定啦，一定啦。 唔系咁，但系嗱，我觉得咧都唔系我嚟讲遮住你身体嘅线条。我讲紧咧，即系点解好多时候咧，你着衫，你反而如果选择着松身嘅话，对你嚟讲只会系一个即系放纵咧，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当你个心态就系话啊，原来你着衫可以着松啲嘅话咧，你就冇个动力咧系勒翻紧佢嘅。 啊，即系嗱，调翻转嚟讲啦，即系啲人减肥咧就系搵一件好靓嘅衫，然后买一个可能细少少嘅码数，然后就同自己讲，我一定着得到嘅。 系啊， 三个月之后，点样知咧？三年之后你都系着唔翻。 系咪同样道理咧？应该差唔多， 有少少似嘅个道理啦。即系等同于乜嘢咧？嗱，其实应该咁样讲。我如果举例啊，我身边有一堆嘅朋友啊，即系曾几何时啦，嗰阵时候即系可能就系自助餐年代咧， 系 啱啱起飞嗰阵咧，咁大家通常入去食自助餐系点嘅心态？ 食多啲咯，食抵翻啊嘛， 食抵翻条数啊嘛。咁通常咧，亦都喺衣着嗰方面咧，系会有一啲嘅配搭嘅， 系 即系通常咧着嗰啲裤咧，一系橡筋裤。 个裤头唔会紧嘅， 系啦，一系咧佢就算系开钮嗰只咧，个裤头嗰只钮咧系谂住咧开住佢，唔闩埋噶啦。我真系我有啲 friend， 我嗰日同你讲翻以前食自助餐真系好笑的，即系佢就系抱住个心态，就系我呢、這、一个即系最 fit 啊，最自由奔放嘅一个装束入去食嘢嘅话咧，个战斗能力系最高啊嘛。 咁你又啱，好多人都系咁啊，即系通常咧就话饱咧个胀即系点样知道你饱咧？就系话，唉，裤头嗰粒钮咧都要松开， 系啊。 你就真系食得好饱啦，系咪？ 佢就系为咗令到自己可以再赚多啲嘅话咧，咁啊令到嗰个腰围咧系唔足啊。相反嗱，我哋逆向思维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想自己咧系唔好食咁多，有个节制嘅话咧，其实着衫或者着嗰条裤咧系稍微贴近翻自己嘅身体少少嘅话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 因为唔想俾人睇到你个肚腩突咗出嚟啊。 系啊，同埋你想食都食得唔多嘅系，因为我试过啦，例如话我有时候我做 MC 啊，咁你做 MC 你唔能够 hip hop 啦，系咪？咁 点都要着翻啲靓啲嘅衫， 一定要着翻啲靓啲嘅衫啦。咁通常你 恤衫啊， 恤衫啊，你着嗰条裤都系即系比较贴身一啲啊，烂埋嗰条皮带咁样样。基本上咧，你想食多啲都好咧，你都觉得喂唔系，箍住嘅，咁你就会自然咧就会有个节制，就唔会食咁犀利啦。 都系噶，因为我试过咧，例如去嗰啲都系做 MC 咧，咁你即系女仔可能真系好想靓嘅时候，你会特登戴个腰封噶嘛。 哦啊、 其实个腰封咧箍到你气唞气嘅时候，你都觉得唔系好舒服噶啦。你食饭咧完全冇胃口嘅，话俾你听。 其实个腰封嘅个重点咧就唔系我嚟靓， 系 我系揽住你。 但系真系好辛苦，我系直情咧揽住佢一个朝早咧已经顶唔顺，你下昼食饭嘅你系即刻冲入厕所要除咗佢咯，因为你真系戴唔惯，同埋哇救命啊！好似食去饮茶食粒烧卖，你都觉得哦饱啦，唔使再食啦。 你系咪拣咗个唔啱 size 啊？ 梗系唔系啦。 扮嘢喎， 唔系咁平时好少用腰封， 一系就咁，一系就刻意咧喺度扮条腰又拣勒到你，再勒多啲啊！即系好似以前咧，你嗰啲戏咧 撑住你，跟住之后 啲西方嗰啲啊，死掹，同我再拉多啲，我仲可以瘦多两寸啊！ 我三声之后就吸气，你帮我拉紧啲，拉紧啲， 唔系啊， 唔系因为平时我比较咧身体都有线条嘅，所以唔系好使用腰封，咁所以咧 有意思，咩线条？ 梗系有 S 型嘅线条啦， 系哇， 就唔系直不甩嘅。 即系 S 有好多种啦，S 都有肥有瘦嘅。 吓，唔系你嗰种咯，我一定系即系比较靓啲嘅线条咯，身体。 好啦好啦，好有幻想啊！ 一定系啦， 正啊！系咁，除咗系即系着衫啊，着紧啲啊，咁啊，另外就一样嘢都可以讲下，即系天气冻嘅时候咧，通常嗰啲女仔咧，咪成日着嗰啲即系短裙。裙啊，迷你裙啊，咁啊，即系 show 腿嘅， 系啊。 咁好多时候我哋男士就会谂，哇，天气冻都着咁短，系咪有病啊？咁 同埋你都知咧，女士着裙啦，即系同男仔着裤唔同嘅，冇咗个裤囊咧，话俾你听，真系冻好多嘅。 系啊， 因为啲风咧，直情一吹咧，即系你好似咧由只脚板底吹到上心口。 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明嘅，点解即系冬天都可以着到咁短，真系唔冻嘅咩？冇可能。 唔系咁，所以而家坊间咪多咗啲袜裤咯，但系咧。呢一样唔系重点，可能佢哋系想减肥嘅。 系咯，点解咧？点解可以减到肥咧？ 因为咧，嗱，即系呢一个系科学研究嚟嘅，咁佢就话 好有科学性噶，好有科学根据啊。 系啊，即系、就是、你唔好睇小大家呢一个咁小嘅举动啊。其实冬天露腿咧系可以减肥嘅，因为咧原来我哋成个身体入边有脂肪噶嘛，咁有一啲咧就系白色嘅脂肪，一啲咧就系啡色嘅脂肪，咁其实咧。脚嗰个部分咧，好多都系一啲啡色嘅脂肪嚟嘅。 嗯， 咁所以咧，如呢一啲脂肪咧，当佢系一啲比较冻嘅天气，其实系可以加速佢嗰个烧脂嘅。 嗯， 加速嗰个新陈代谢。咁所以冬天露腿咧。 即系除咗系为靓之外咧，都可以为咗系减肥嘅。 咁但系我想话佢嗰个烧脂系局部烧啊，定系全身烧嘅咧？ 哇！你谂下，其实咁样烧咧，都唔系烧得好多噶咋？我估我相信我话俾你听系局部咧，你亦都睇唔到嗰个明显嘅差别啊！全身你都睇唔到个。 唔系，因为我点解咁讲咧？即系嗱，你话哦，我哋主要啡色脂肪喺晒个下肢嗰度啊嘛。 嗯。 咁即系如果你即系喺下肢，咁即系如果你下肢受冷嘅话咧，咁就会可以即系帮手消耗下啲脂肪啊嘛。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局部烧啊，即系好似我本身腿幼啊，佢仲要局部咁样样，净系再幼落去嘅话，咁我嘅体态吓，即系本身就好完美嘅，就变到有少少 鸡腿啦， 系啦，就变到有少少美中不足啦。咁系咪唔系几好咧？ 喂，但系因为咧，其实佢嗰个烧脂个能力咧，佢又唔系即系所有嘅温度都得噶。如果你冻到咧，系你都顶唔顺，即系你会打晒冷震咧。嗰啲脂肪就冇效噶啦，咁、所以咧最好可能系14-16度左右啦，咁就令到你啲脂肪有呢一个能力去分解嗰啲白色嘅脂肪， 嗯， 系啦，咁就烧脂减肥咁样咯。 即系听你咁样讲完之后，我趁下呢几日嘅啲天气咧、开始可能会暖翻嘅话，买翻啲短裤仔先， 着翻啲跑裤翻嚟， 或者屋企着 boxer 咯，就咁。难怪我双腿嘅线条咁优美啊！ 因为你长期冬天都净系着短裤咯。 好彩都系因为。上身冇乜呢啡色脂肪，如果唔系我今个礼拜实验嘅话，可能就系唔着衫食饭，唔着衫坐手食饭， 仲要系搬出去外边食饭啊！ 哇，谂起都辛苦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嗱，主要嚟到呢一 part 咧，我哋又讲下，即系咧，饮食方面，尤其是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大时大节嘅前夕啊，都开始要计划一下啦。咁通常咧，嗱，以往咧，即系我谂，如果真系要去节制自己饮食啊，希望即系唔好食咁多啊，可以达至一个比较即系做到减肥嘅效果嘅话咧，我普遍身边嘅朋友嘅做法都系出去之前。打底，即系尽量咧就唔会令到自己话，哎呀，到时候咧好开胃啊，食到好多嘢啊。咁通常即系打底都不外乎又系食下水果啊， 系啊，或者喺屋企食个橙啊，食个苹果先出街咯。 系啊，通常都系嗰啲咯。再唔系好似话饮嗰啲咩 latte 啊。啲咩拿铁咖啡啊，定系唔知乜？ 但系都会肥嘅，睇你点拣。因为如果你出去好多连锁咖啡店买嗰啲咧，佢要奶泡做得嗰个有个口感咧，通常都用全脂奶噶嘛。 因为佢即系就话，如果你饮呢一啲嘅话咧，首先佢又有少少即系饱肚嘅成分啦。即系通常你知噶啦，饮一啲咖啡嘅话咧，都会有少少即系。滞嘅感觉噶嘛， 因为有奶啊糖啦，系咪啊？ 咁啊，但系咧就要选择一啲咧就系、是、低糖，甚至乎系无糖。加上冇脂嘅拿铁咁样咧嚟饮就会比较好啲。咁呢啲系我身边一啲嘅朋友，即系佢哋嘅选择啦、心得啦咁。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你即系咁样打底出去食嘅话，即系好似阿 Nicole 话斋咧，又食嘅时候冇乜瘾啫吓。 系啊， 你同你食嗰个咧就喺度开怀大食，佢见到你自己又翘埋手啊，喺度慢慢妹嘅话，又好似。即系下次 好唔尊重个场合，下次搵你食啦， 搵你食好似系啦，冇嗰个气氛喺度咁。 系啊， 咁我反而咧，即系可能我自己吓，即系如果我自己 book 餐厅食饭嘅话咧、就会留意一下咯。即系未必系 book 一啲美食餐厅啊，即系你知 唔好食汉堡包薯条。 系啦，即系不过即系通常呢一啲日子嘅话，其实嗰啲汉堡包薯条嗰啲咧都未必啱食嘅，我觉得啊。 点解咧？吓，但系咧，谂翻情人节通常好少拣。中式嘅菜馆啦、 啊， 可能你都系希望啲烛光晚餐啊，浪漫啲咁样噶嘛。 嗱，点解唔会系汉堡包薯条咧？系因为咧好多时候你谂下情人节，头先我哋讲啊嘛，食嘅系一个气氛啊嘛。 系、 试问你喺度啲茄汁啊，唔该，一系咁咧，啲薯条系咁咬啲茄汁啊，即系个汉堡包系咁夹夹夹。 喂，点啊？你个包正唔正啊？ 即系遮住啲汁咧，沿住你呢个手咧咁流落嚟， 手踭嗰啲位咁样， 一咬一啖啲番茄汁啊，跌 到周围都系啦。即系你谂下，其实都唔见得系好有嗰个气氛。即系我反而咧会选择可能食一啲咧，即系细细碟、细细碟嗰啲啊。 即系法国大餐就啱晒。 系啊，又或者系食海鲜。即系一啲西式嘅海鲜餐具，唔好又走走流。 西贡侧边嗰啲， 唔好走去闹条鱼。 哎，哥仔唔该，跟住仲要整多两支啤酒啊嘛，通常 系咯，两支啤酒。 人哋个女士咧着晒 蟹咁样，剥晒虾、擦晒蟹嗰啲大佬，即系唔系嗰种，即系讲紧真系咧啲比较西式啲嘅海鲜餐咧。咁嗱，首先我觉得因为食嗰啲海鲜餐啦，咁啊气氛又有啦，再加上食海鲜其实本身。你比食肉嘅话都会系瘦啲噶嘛？ 系，所以而家啲人咧开始咪话咧食一啲叫做地中海菜单啊，咁可能嗰啲佢哋嘅主食咧，可能豆啊、海鲜咧，呢啲个脂肪含量比较低，咁所以咧就啱啲女士减肥，同埋咧即系作为一个有仪态嘅女士啦，即系即刻拨一拨头发先。 系啊，我想呕咯，唔知点解。 唔系，因为我话俾你听，即系提讲 咧咩位？ 喂，嗱呢第一次约会咧，作为男士咧识做咧，就真系可能学呼嘉伦咁样 book 翻一间食海鲜为主嘅餐厅，因为咧呢一啲餐厅咧食海鲜咧易切，同埋咧你可以切到细细嚿咁样，又唔使剥壳，即系嗱最好唔好有啲剥壳，拣鱼就最好嘅，我话俾你听，因为我都觉得即系。例如第一次约会咧，而且呢啲咁嘅节日，你都想展现自己比较斯文啊、有仪态嘅一面啊嘛。咁你啊，即系喺佢面前掠骨咁啊，唔系几好睇啦。即系除非大家都老夫老妻啦，冇乜所谓啦。 边个老夫老妻唔介意啊？ 咁都可以好啲嘅，系啦。 你试下喺你对面啊。套骨啊，咁啊有条骨喺度，板咁样， 骨落， 板咁样套骨你真系，你两个话你可唔可以套小阵啊？ 喂，咁但系可能即系第一次约会，你更加想表现得好有仪态。咁我通常咧就觉得食鱼系最好嘅，因为易切啦。首先， 鱼柳嗰只即系都未必系成条起晒骨嗰啲咧，你慢慢挑到 直情一块块咁样摆晒喺度，跟住之后你又易切，然后又易咬。我即系万一你食嚿牛扒，嗰一嚿可能比较硬嘅，即系 切好耐，好尴尬。你又唔系？ 你做咩讲嘢嘅？唔啱食啊？唔系，好尴尬噶嘛。 系， 同埋因为食海鲜咧，你饮下个脂肪又少，女士减肥又啱啲啦。 系，咁啊，即系除咗话食海鲜之外，咁头先我哋都讲开啦，呢一个啡色脂肪啊，即系好似话其实而家都有啲研究嘅，就系话以呢个啡色脂肪究竟可唔可以食啲乜嘢嘢，令到佢系 增加多啲， 增加多啲咁样样。 系咁，所以咧，其实有研究就话咧，佢哋尝试喺啲动物上边啦，即系白老鼠啦，咁佢哋咧就俾一啲有效嘅营养成分啦，以为啊，咁就例如系青红椒入边嘅辣椒素啦，跟住海藻入边嘅岩藻黄素啦，或者三文鱼入边嘅 omega 3，咁咧佢就发觉咧呢一啲系可以令到佢啲啡色脂肪多少少，或者激活佢哋啦，咁但系咧就未尝试用喺人身上嘅，咁但系你谂下三文鱼嘅 omega 3，咁你好多餐厅通常呢啲节日都会有呢一个选项， 系咯，仲要整块三文鱼扒，又冇乜骨， 系啊，最正系呢样嘢啊嘛， 我已经有预感呢个情人节嘅三文鱼应该几好卖， 但系千祈即系如果俾你拣咧。咁你就唔好揀三文魚腩啦，因為魚腩就可能多脂肪啲嘅，咁都係比較肥嘅。咁到時即係情人節，大家女士識揀啦。 咁仲有一個禮拜時間啦，就到情人節啦嚇。雖然而家要 plan 嘅話咧，都唔係好夠時間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咩都未諗嘅話咧啊，趁仲有少少時間，好做啲嘢去準備過一個浪漫嘅情人節啦。今日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